啊，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哎， 啊， 福禄寿喜的喜。 早 啊， 早 早是那个啊，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想，草头那个 啊啊， 草 李胜早那早。 哎，李胜，哎， 对， 哎。还聊不起，我还把他忘了。啊、李胜早 啊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别跑，别跑！ 好好好， 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哎、 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没港台了。 啊、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啊？怎么了？ 你认为李胜早好 啊？ 那就成，我痛快。 与你何干？ 他跟我学的。 李胜早， 哎， 跟你学的。 有人听过吧？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哦，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嗯， 完全学我。 是啊，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哦，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嗯， 你叫胜早。 哦， 你就是跟我学的。 怎么了？ 我叫洗澡。 啊、 哦，他叫胜早，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这俩人一个盆 儿，我讲是在江南 啊， 江南一带， 江南 上海到过吗？ 到过， 年轻呢？ 到过， 到南方一打听打听，海外天子多数一只马洗澡， 嗯， 我 是啊， 哎，镇江， 镇江，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是啊， 苏州， 苏州， 我， 嗯， 杭州， 好， 我， 嗯， 芜湖， 芜湖啊， 我踹了， 哦， 就踹了， 快误会了，要死了这！ 我说要死了，我说要死了。 您说你快误会了， 我看到那地方去了。 哦，到那演出去。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不唱， 不唱，气的。 为啥？ 气，我生气，不唱。 跟谁生那么大气？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一九四五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日本降服那年，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跟谁呀？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现在不就为业余吗？ 啊， 那时候叫票友， 对对， 哎，就国际社， 哦， 国际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哦、 我教练、 哦，教练， 哎， 足球是排球， 我这足球干什么？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这啥嘛？ 把场子， 把场子也不对。 我给排， 那叫导演。 对，这是导，我给导演 啊。反正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哦， 票友跟我学。 是啊，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多几年了。没人给您那么些钱， 嗯， 现场管家饭， 去 你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哎， 啊， 让您演两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得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学。 对对， 演两天， 演两天，在哪儿？ 在黄金。 黄金大戏院 啊， 嚯！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两个晚场，白天我唱， 嗯、 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 嗯， 演两天，这我们瞧， 这不定好了吗？ 啊，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呢 啊， 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 啊， 他们呀、 啊哎， 这帮子， 您 这帮人啊， 小鱼儿是谁呀？ 上。 尚小云 啊， 那是尚老板 啊， 是小云儿、 啊。尚小云呢、 啊啊？ 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戏院他唱， 嗯，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啊， 尚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就是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得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在屋坐着。哇、哦，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不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楼来了。

爱上你，那完整的幸福，让你的心没有恶果。即使我为你唱着歌，你也只看见我哭了。你说我比较像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抗日战争胜利了，恶霸袁文慧不再过问联谊社的事情，马三立得以义正辞严的退社。退社后马三立又去了哪儿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我们就来和您说说马三立离开联谊社后的故事。马三立决定回金刚桥不远的鸟市撂地，他找到了鸟市声远茶社的主事杨少奎。杨少奎啊，也是相声演员，他带领着七八个人在声远茶社每天白天晚上演两场相声，买卖还算不错。得知马三立想要加盟，杨少奎非常高兴自己的厂子添了这样一位生力军。不仅如此啊，由于杨少奎知道马三立家庭负担重，还支持他去别处赶场，马三立再一次看到了艺人之间的那份情谊。回想起在联谊社订合同的时候啊，那真是天壤之别啊。那马三立在声远茶社干得怎么样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由他表演的单口相声《偏方》，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咱们引进外国先进是为什么呢？咱们学习外国人的先进科学技术，外国人也向咱们中国学习，外国 也服咱们，外国的东西很多跟中国学的，外国也有这个针灸，针灸科吧，是吧，扎针哪儿他们怎么会的，跟咱中国学的，咱们中国的有这针灸科，外国人也有扎针，外国人的扎针呢是什么呢，一个针管，一个针头，是吧，做上药水，打静脉，打皮下注射，把那个药水推进去，是这样。它跟中国这不一样，中国这扎针就是这针，也不是药水泡的，也不是蘸药，什么也不是，就是这针，有病就扎，扎完了拔针就好。外国人不信，他不信，这能治病？你让他看着，让他参观参观，看看看看病人，他服了。一瞧，哟，病人捂着心口来了，怎么回事？胃疼。哎呦，这胃疼啊！哎呀，怎么着都疼。说问，好，外国人看着，哦，看看这扎针吧，坐下吧，坐那儿了。大夫拿过来，拿过针来，就这么大的针，外国人看着，纳闷，他没见过。外国人一瞧，怎么给治？他纳闷，还不明白呢。一瞧，扎扎这儿内关。扎内关，扎上针，坐着坐会儿，待会儿拔针以后，问问心口怎么样？好了，不疼了。你说说，外国人说啊，这可是又来一个歪嘴，嘴歪眼斜，这样来的，找大夫了啊，扎针，到耳朵扎风池。啊，刚一扎进去，这嘴，正过来了。你不服，你不信，那又来一个。哎呦，这个难受啊，跑肚拉稀，蹲肚拉力气都起不来了，拉稀拉稀。好，扎扎针，肚脐眼下边。这会儿，官员扎这地方，扎进去热乎乎的，黏黏，针拔出来。拉稀还拉不拉？连干的都不拉了。外国人那纳闷儿，他不服，那牙疼，哎呦，牙疼啊！你吃不了，喝水都疼，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一口东西不能吃，这怎么办？扎针，扎这儿，合谷，又扎耳朵前边这窝，下关，又这儿扎一针，拔出来。牙疼怎么样？好了，你这他离这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嗯，外国人他纳闷去吧，他不小，他钻研，他研究，哎呦，他服了。外国人就不小，咱们中国这拔罐子还不行，有病拔罐子啊，我还拔不了，胖子拔，我这都骨头，这都大骨头漏气。坐不住，我哪儿也不能拔罐子，因为我这跟搓板一样的，没法拔罐子。说拔罐子是能治病啊，外国人他不信，他不学这个。大膏药这外国人他不学，我外国人他不懂这个，应当他也得应当得研究研究，怎么这拔罐子，外国人还不信咱们中国的偏方，咱们有偏方治大病吗？偏方治大病，咱们不能不信。偏方不能不信，不可全信，我就依靠偏方那也不行，必须听大夫的，大夫说给你用偏方，配着药，跟药结合，配合着药吃。你这副药切三片姜，这三片姜上偏方跟这药不一样，不一码事，切三片姜。你这副药来七个枣，你这药黄酒送下，对，得配着，不是光偏方，别像街坊的二大爷似的，就姓偏方，有病他不找大夫，不上医院，别人去他那买，上医院干嘛去？上医院干嘛去？挂号排队，待个等那非那是萝卜就要插呀，萝卜就要插气带满街爬呀，你活该！你不上大夫那儿去，你大夫满街爬干嘛？哪儿的话这叫？他就这样，有病他就萝卜就要插，吃嘛痛快。没有，不能光用这个， 必须得大夫绝不给你出这主意，你挂号找大夫，不给开药，不给打针，也不用住院，光给偏方走，没有哪个医院也没有，没这大夫，找挨个挂号，挂号挂完号了，上二楼大椅子上坐着等着，净等叫号，大夫给偏方，能有这事吗？等着吧，等等等等等，等一个多钟头，待会儿护士叫号了，九一号，九二号，九三、九四，九四来了吗？啊，进来，啊，呼噜呼噜进来了。刚还没坐下呢，大夫，妈妈怎么样？啊，慢点，怎么回事？你爸病，怎么样？大夫，我说胃口疼，胃口疼，萝卜就耳叉，萝卜就耳叉，走，完，所以啊，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耳叉放出来了。你怎么回事？爸病？我咳嗽，一到晚上啊，就痰的，别说这。不咳嗽吗？把这里，把这里堵住，连躺喝了，走。又打发走一个，你呀、啊，妈怎么样？我闹肚子，妈叫火白汤。走，你，老头，给我来，老头，妈的啊，大夫，喘呢，喘，老病没治，买管子浴不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偏方》。加盟声远茶社后的马三立可以说是每天马不停蹄啊。声远茶社的演出再加上赶场，每天大概要说十七八段相声。虽然如此辛苦，但马三立却喜在心头，因为家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就这样，马三立在声远茶社干了一年多。但1947年初的一天啊，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究竟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老热写信》，然后再慢慢告诉您。 我们住平房，大杂院，大院一家，这院里三四五家街坊，连我算是和五家街坊，街坊邻居。热天夏天呢，谁都在院里凉快，院里摆个小桌子，这邱大爷要写信，给谁写？给老家写信。哎。给老熟气福信，去信，他不说去，他说气，哎，这不知道他这什么字儿怎么念，什么口音，也许他地方语似的。给老熟气个信，老熟是谁呀、啊？就是他伯伯。这个词儿呢，咱们天津是叫伯伯，北京叫叔叔啊。我二叔，我三叔。老叔叫老爹了，咱们北京叫二叔三叔，最老的呢就叫老爹，老爹了。咱们天津呢，二伯三伯，最老的老伯，就伯伯。这邱大爷他不是，他不叫伯伯，他不叫叔叔，他叫熟。我说不清他哪儿人，他什么地儿人，我说不清，叫熟。二叔叫二熟，三叔叫三熟，老叔呢叫老熟，老熟就是他这老叔。哎，给老熟沏个信，沏个信，都在院里坐着，他那个小桌子摆在那儿，我也在院里坐着。我心说，提笔忘字，这是他的特点，提笔忘字，沾酒就醉，啊，遇事则迷，见财起意。这是他的名字，提笔忘字那是准的。我心说，我坐着坐着甭搭理他，他不平常老不服吗？他能耐大，他学问大，他有学问，认字多。我看着他就是写信，我甭理他。谁人一会儿就得问来，不会写、啊，该问我这个字怎么写，他准得问我，撇着咧嘴的，给老熟起封信，摆上小桌，回头得看看我。看我一眼，那意思你看我不求文的意思，谁不看我一眼，说寄封信写吧，不是钢笔，也不是圆珠笔，也不是铅笔，墨笔字儿，毛笔，墨笔字儿，拿个孩子念书那个砚台呀，墨呀，研墨，研墨还使挺大劲，给老熟寄信，给老熟寄信。 研完了墨了，把笔拿过来了，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了，又看看我，铺上一张纸，这写铅笔，咔咔咔咔咔写，刚一写，写了一圈，一瞧，笔头掉了。捡起来安上，又写图扎一窟窿，枣核还没写呢，先招他一管笔，换支笔吧，又换支笔，又拿回来了，咔咔又添薄了笔，摸摸看看这回是枣核不是，这笔没笔头没掉啊，他怎么会枣核，看哎写吧，抬头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写。叔父大人，他不叫叔父啊，他叫熟，老熟嘛，他就写老熟，老熟，他写生熟的熟，生熟的熟，生熟熟写错了，写了老热，头一句是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我字歪着，我娘到了，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要来带不来，大袜子相片来，买不买，完了，完还是那个完散高丹的那个完，完散高丹的拿着看，我过去瞅瞅，我心说他看他写的什么玩意儿，我过去瞧，咱不明白，他不懂他这玩意儿什么呀，这是，我你给老熟写信了啊，给老熟写了，你瞧老热，我老热是就是老熟啊，啊，老熟啊，他热熟他不分，他可不他也不知道，就是老热。我说怎么回事？俩我这挨着，我老热听真，他就跟老热说话呢。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人，我是他本人，我娘是他们老太太，我娘到了，从老家往这儿来，到了，让老热放心。就是我娘到了，那老热就放心了，这就是老太太到了，我娘到了，你来就来，赵恒在家说好了，他们娘俩来了，老热也跟着要来，啊，说老热来不来，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要不来就不来就行，不来就要来带不来，这到不来这是什么呢？如果老热来了，带他们老家乡下的小粗布来，就这么一尺多宽那个小布，带那小布来，他不是他写的是不来不去的布，这个布要来带不来，就是，大袜子相片来，大袜子是谁呢？老热的闺女，老热的闺女要结婚了，要结婚了，哎，就是他大妹子，老热闺女是他大妹子，妹字呢写在女字旁，写了个衣补，大变大袜子，相片来，然后大妹子的相片啊，这是好大伙看看，就和让给大袜子照个相片，哎，还买不买，大袜子相片来，买不买，这买不买是什么，就是陪送啊，这个大袜子结婚的东西，买不买，要买让老热带钱来，这儿没有钱给垫，就是这么带，买不买就问这东西买不买，要不买这儿可没有钱，要买大袜子带着钱来，大袜子来，老热来，上这儿来买来，不来呢我们也不去也不给买，就这末了完了，是完散高丹的完了，那完了叠不咱也不管他，装在信里，好寄走了，接了没第二天门口还求志明，求志明来信，求志明来信，嚯，求志明，嚯，信都回来了，

我坐这一看上来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我说把这花褂子长发披肩让人，哎，我说坐这儿坐下吧。这位理直气壮，一点客气都没有，大模大样，连看我都不看，坐下，连个谢字都没有。等他坐下了，我一细瞧，这花褂子长发披肩，留着小胡子，抱着一西瓜。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让座》。马三立找到杨少奎，一五一十把事情一说呀，没想到杨少奎不但不恼，反而笑着对马三立说：“我早料到兄弟会另有高就，凭你这身玩意儿啊，鸟事也不是久居之所，放心去吧。不过咱可有一言，生远茶社永远是兄弟你的落脚之地，在外边混顺了，兄弟们替你高兴，但凡有个沟沟坎坎，就拨马回了。”马三立听了这番话，一股暖流发自肺腑，他的眼眶湿润了。好了，聊到这儿啊，本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马三立离开生远茶社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述。最后来欣赏一首来自黄品源、黄品杰的《兄弟情》。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轻轻的吉他声，哦，我深深的思念，出外去奋斗，是否想念弟弟我？嘈杂的虫叫声，把我绵绵的挂念，在外当兵的你，是否烦恼过天气？ 情，只有你帮